我们都遇过一些人很投缘嘛，就会单方面的觉得对方是自己最重要的人，希望对方能够融入自己的生活。可是几年过去之后呢，那个人已经成陌路了，再想到的时候呢，会觉得很可惜，可是也不会难过。就好像抬头望天的两朵云，在一起却各有各的云层。人和人如果曾经走得很近，不见得都是难得相遇，也许只是意识重合。 推开窗，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，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。 是不能闲下来的，因为一闲下来就会想太多，一闲下来就会感情泛滥。所谓矫情事就多，空虚寂寞冷，都是因为懒散堕落闲。 却越

今天是7月12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现啊，很多不开心归根结底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不被心上人喜欢，工作学习不顺利，人际关系受阻，事情做砸了，都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或者是不够努力，所以抱怨就是在放大自己的无能。受挫的时候呢，冷静想想解决办法，有人不喜欢你，那就多跟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玩咯，事情做砸了，那就从头再来，永远不要陷入情绪当中忽隐自怜。 那就不坚持，失去延续的价值。 然后会发觉对方喜欢的不是自己这种性格，就会妄想要去改变性格，实际上这个是很无力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与生俱来的东西做抗衡。以前呢，我也想过改变，觉得生活中的自己太吵闹了，随性了，跟朋友聊开了呢，就会不顾形象，说话行为都没有了约束，也会很想像女神一样娴静下来，可是快乐像酒，喝一口就会醉回原形。而天性呢，会伴随我们一生，不用去压抑它。无论你喜静还是好动，不卑不亢做自己，一定会收获那个就特别好你这一口的人。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，或是大米来的下午，这个世界有